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9集，捉鬼道人。黑虎带着展昭和白玉堂一直走出了城，走入一片树林，一直走一直走，此时天都快到傍晚了。展昭仰脸看了看天色，再走下去一会儿回去该赶不及百鬼山庄的晚宴了。 你去哪儿啊？ 黑虎回头看了看展昭，还叫了一声，似乎是让他别着急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继续跟着走，就见黑虎终于在一块岩石后边停了下来。黑虎纵身一跃上了岩石，居高临下看着展昭和白玉堂，随后仰天长啸，叫声凄凉，似乎是悲鸣。展昭微微皱眉，然后就注意到山石背后似乎有一双人的鞋子，两人赶紧绕过山石，就见石头后边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。那是个穿着灰色道袍的年轻人，腹部有一大片红色的血迹，身边放了一个背篓，还有拂尘。展昭蹲下摸那人的脖梗，皱眉看白玉堂，其实从那人灰败的面色，白玉堂就已经推断出这是个死人。这倒是和妞妞形容的很像，很年轻，20来岁吧，高高瘦瘦，样子挺清秀的。展昭从他身上找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桃木驱鬼妖牌，拂尘也是桃木手柄的，之前的那些东西应该都是他的。展昭仔细查看了一下死者的伤口。 剑伤。 他身上很多擦伤和划伤，似乎是从山坡上滚下去的，死前应该跟人交过手。 展昭莫名觉得有些可惜，抬头看黑虎。 他是伤重不治而死的吗？天母袭击两次，这个人貌似都在附近，还都留下了一些东西，偏偏死在了这树林里。 如果真是天母杀的人，那他就应该是被咬死的，而不是被剑刺死的。 白玉堂伸手去扯那尸体的衣领子。 喂，干嘛你？ 看看我的猜测对不对。 白玉堂扯开一点衣服，就见那年轻道士的左胸口有一个黑虎的纹身，纹身十分精致，黑虎的侧面做铺石状。 果然。 猜对了。 我不太确定，师父在这儿就好了，我也是听他说的。 展昭拿出个响箭往天上一扔，等着开封府的人来，好把尸体运回去。 反正也是等啊，不如说出来听听。哎，给我靠会儿。 展昭到了石头边坐下，靠着黑虎。黑虎坐着不动，低头看着地上的尸体，任凭展昭靠着，似乎有一些伤感。白玉堂也在石头边靠着。 以前师父跟我讲起过，有个捉鬼道人叫穆宁。 白玉堂说出穆宁的名字，黑虎转脸看了看他，似乎能听懂。 那道士是茅山道士的后代，有阴阳眼，养着一只黑虎，四处降妖捉怪。 这么神？传说还是真有其人啊？ 那人是真有，穆宁早就死了，如果还活着，年岁应该比我师父还有你外公都要大。 这么大年纪，那么说这只黑虎应该不是他养的喽？ 展昭拍了拍黑虎，估算了一下。 最多一两岁的样子。 茅山道士你应该听过的吧？ 以前有个茅山派吗？不过后来出了不少假道士，这不是已经绝迹了吗？多数留下来的都是骗子。 也有真的， 穆宁就是真的。我听我师父说的，据说茅山派分很多宗派，什么青龙白虎之类的，最厉害的一支就是黑虎之系，穆宁是鼻祖。他们每次只收一个徒弟，黑虎纹身是他们的特点，黑虎也是代代相传的。 展昭算是明白了，指了指那小道士。 穆宁的后人？ 又指了指那只黑虎。 穆宁黑虎的后人啊，不是后虎。 这老虎不伤人，必定从小和人一起长大。这还不算，大概世世代代都是和人一起生活，才会如此灵性。 这么说，这个小道士是来抓天母的，但是却被人杀了。 展昭想了想，伸手翻看小道士的掌心， 看样子功夫不弱。 妞妞说，昨天晚上听到虎叫声，会不会就是那道士离开草棚的时候？桃木剑和令牌都是那时候落下的，但是他却先受了剑伤。 展昭想了想，又将道士的衣服扯开了一些，就见在肋下有一个青黑色的掌印。展昭指着剑伤处明显的包扎和上过药的痕迹。 这就是死因吧？道士先受了一剑，但是不是致命伤，这一掌震的他内伤，他才会死。 说话间，林子外边跑进来了欧阳少征，身后带着兵将。 你俩跑得够快的，一转眼就没影了。 这儿 又死一个，还好这个是完整的。 将尸体抬回亳州府衙门，天已经黑了，衙门里忙得不可开交。原来是周边县城都派了人来领物资，顺便跟包大人和庞太师禀报灾情，衙门内外挤满了人。展昭和白玉堂带着黑虎从后门进，直接去了五座房。公孙刚验完尸，擦着手出了，见又抬进来了一具，皱了皱眉。 怎么又死了一个？ 话刚出口，公孙看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后跟进来的黑虎，吃了一惊。 老虎！ 哪里有老虎？ 公孙吆喝了一声，隔壁的小四子飞奔出来，正跟黑虎跑了个脸对脸。 小四子！ 公孙喊了一嗓子，这小子真是胆大了，看到老虎还冲出来。幸好小四子身后正叼着牙签剔牙的赵普也听到老虎跟出来了，伸手把小四子抱起来扛肩膀上了，顺便过来撩那老虎。 哎呦，这品相好啊。 亳州府的衙役都咧嘴，这帮什么人呢，拿老虎当猫那么玩。展昭大致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 那也就是说他主人死了，现在已经没人养了是吧？子颖，拿块生牛肉过来，咱们养呗。 子颖屁颠屁颠的跑去拿生牛肉了，回来的时候扛着根猪后蹄。 王爷，没牛肉了，只有猪蹄。 说完，子颖把猪蹄给老虎，老虎看了看子颖手里的猪蹄，没动它，似乎不在乎。 不喜欢吃猪肉？ 你别跟喂狗一样喂老虎行不行啊？这是万兽之王，恭敬点。 得，万兽之王您用膳。 子颖捧着猪蹄到黑虎眼前，黑虎撩起眼皮看了子颖一眼，依然没动他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是不合心意。 我去看看有没有牛肉。 子颖放下猪蹄就转身要去后厨。展昭啧啧了两声，伸手拿起那猪蹄送到黑虎眼前。 知足吧你，要不是我不吃生肉就跟你抢了，你有的吃你还不吃啊。 展昭话没说完，就见那黑虎一口叼起展昭手里的猪蹄坐着咬了起来，吃得津津有味呢。 为啥我喂他不吃，展昭喂就吃啊？ 很快，黑虎啃完了猪蹄，舔着嘴对展昭嗷呜了一声。子颖又去厨房找了只山鸡来递给他，黑虎依旧不吃。赵普伸手试了试，黑虎也不吃。展昭将鸡给他，黑虎一口叼了。 得，这黑虎认主人，看来啊认准展昭了。 毛毛好厉害，老虎喜欢你。 展昭干笑了两声，可能是他刚才挡下了猎人的弓箭，救了他的命。于是展昭歪着头看那黑虎，看着还是很顺眼的，虽然体格大了些。 他那么喜欢你，就养着呗，反正是你本家。 展昭考虑了一下，觉得倒是也不错，正觉得可行，那黑虎突然来蹭展昭，似乎还没吃饱。 你还没吃饱啊？ 展昭接过子颖递过来的另一只山鸡递过去，黑虎接着吃，吃完到水井边就着木桶里的清水喝了小半桶，回到展昭身边坐着，满足的舔爪子洗脸，举动和猫接近。 嘿，饭量不小啊。 子颖赞叹，伸手去摸了摸，黑虎看了他一眼。子颖指了指展昭， 我们是朋友啊。 黑虎就不动他了，随便他摸。小四子也要摸，赵普将他抱过去，小四子伸手揉黑虎软软的肚皮，那黑虎似乎挺喜欢小孩子的，尾巴在小四子身上蹭了蹭，自顾自继续洗脸。 是啊，饭量不小啊，不过要是养在开封府，用不用跟包大人说一声？ 这时不少人都来围观了，听说展昭带了只老虎回来，还挺乖。包大人抽了个空也来看了一眼，喜上眉梢。 好啊，毛色我喜欢。 老包，你晚上离他远点儿，不然混在一起分不出来了。哎，不过你哪天不舒服，能让他带你去上朝啊。话说你俩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吧？ 胖子。 大人，养在开封府没问题吧？ 没有，当然是展会养的话，伙食也是展会负责的。 啊， 他好能吃哦。妈妈，你一个月俸禄多少啊？ 展昭沉默半晌，突然转脸看白玉堂， 过继给你当干儿子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